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发展北南关系全民族大会北方筹委会1月31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同胞要一定打开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志向和要求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筹备工作大有推进。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宗教等南朝鲜各阶层团体表示决心，将在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色宣言发表10周年的时意深远的今年，隆重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以使今年成为打开祖国统一全盛期的历史性一年。继全民族大会釜山地区筹委会1月12号宣告成立之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发展北南关系青年学生统一大会南方筹委会宣告成立，而于1月19号在首尔进行了由各阶层团体代表和人士参加的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发展北南关系全民族大会南方筹委会宣告成立。南朝鲜的首尔、光州、庆尚南道等各地区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各阶层团体为建立筹委会而大力推进工作。海外也在去年12月16号建立争取全民族大会筹备的北方、南方海外共同工作委员会、海外方工作委员会。进入新年，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为促成全民族大会而开展各种活动。公报最后指出，在北方、南方和海外有召开全民族统一大会的气氛空前高涨，其筹备工作大有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将于2月上旬在中国沈阳举行北方、南方海外共同工作会议，来协商有关全民族大会筹备工作的问题。